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为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我是王春雨。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我觉得樊素和 Cathy 跟我都是一代人，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就比如说 QQ 我觉得我是从小用的 QQ 长大的。 你们是在凸显自己是很早最早开始接触互联网的那一 批。你 QQ 号是几位数啊？ 对， 我 QQ 号是十位数。 这能反映你的年纪。 对， 十位数是吧？ 对。 我想我的忘了九个好像 是。但 是 不管它是几位数，但是 QQ 这个号数虽然是越短越好，但是 QQ 有一场战争却打了4年。 嗯， 这场战争就是最近刚刚落幕的这个 QQ 和360之间的战争，俗称三 Q 大战。这个判决结果呢，最后可以说是腾讯胜诉了。我们先来听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列定事实基本属实，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是他。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虽然部分成立，但并不足以影响本案的裁决结果。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7条、第18条和第19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这个判决当中说的这个事件，其实我想我们都是亲历者，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我正好在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就忽然杀出来一个360安全卫士，好像当时还叫奇虎，他当时是有很多的这个流氓软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对，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在上大学，我们是一代人。那360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免费的一个杀毒软件嘛。那个时候你想大家都是穷学生，不光是我们，我想很多社会上的人，就中国网民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要用免费的东西。所以以前像瑞星也好，金山也好，你要是想用到一个不是试用装的，你是要花一定的钱的。然后那个时候360是以这种免费的风潮，可以说至少是席卷了大学校园。那个时候我记得同学们都是装360的杀毒软件。 你们现在还用吗？ 我现在的 Windows 电脑上还会装360。对， 对，我也还用着呢。 尤其是我父母，他们在家基本上连浏览器什么的，所有的产品都是360的， 是吧？ 对。 哎，但是你看哈，这次一个官司，大家定性说特别重要，它是互联网反垄断的第一案，所以呢，这个互联网行业和法律界人士都非常的关心。主要的关注点我看在于，就是你怎么样界定它的这个垄断？ 对。 因为其实他们这官司打了4年，而且中间好几场也分别在北京和广东打。那最后的大家的这个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音频哈，就是法院他认定他尽管是说他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腾讯他是占大头，可是他并不代表着他是存在一个垄断的行为。这点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有点费解。 嗯， 咱们等一会儿呢请这个专家来帮我们具体来解释。 对，我们在第二部分会联系。 咱们来回顾一下他这4年到底是怎么打的。最开始呢是发生在2010年，当年的这个2月份，就腾讯呢他就用他这 QQ升级默认捆绑的方式呢就全面推广它的一个软件叫做 QQ 安全卫士 QQ 医生。然后呢它这个360呢又推了一个叫做360 QQ QQ 保镖的一个安全工具，说他们这个 QQ 啊你会偷窥用户的隐私，而你装我这个保镖呢就可以全面保护你这个 QQ 用户的安全，可以阻止这个查看你的这个文件啊，过滤广告啊这些。 在这之前就是因为这个 QQ 保镖是在10月份推出来的，9月份的时候360也发布了一个专门针对 QQ 的叫做隐私保护器。他当时还有演示过，就是在网上公开这个视频给大家演示说 QQ 有窃取用户的数据，然后他能偷窥用户的隐私。之后他就做了专门这款产品，当时可以说是360借这个大火了一把。然后之后大家就纷纷这个开始谴责 QQ 这个盗用用户的这个隐私，然后最后360才出了这个360 QQ 保镖。之后呢这个事件可能 扣保镖 扣 刻意用 扣 扣 扣 扣保镖， 这真的是浓重的山东口音，扣扣保镖。然后之后呢这个腾讯就开始反击了，腾讯他也把这个新的这个安全助手给升级了，升级成一款 电脑管家。 对对，电脑管家。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他有当时占领了80%左右的这个技 即时通讯的市场、 嗯、 然后他就用他的这个 QQ 的安全管家和 QQ 绑定在一起，如果你升级 QQ 你就必须要装这个 QQ 的安全管家、 嗯、 而且他出了一个奇招，就是说如果你装了 QQ 的安全管家，他就跟360的产品是不兼容的、 嗯、 所以你只能选择要么我装360要么我就用 QQ、 嗯、 所以基本上是把广大的这个网民给绑架了、 嗯、 所以事件出来之后，当时大家都在这个挺360 很多人都是的，就卸载 QQ、 嗯、 觉得 QQ 既偷窥别人的隐私、 嗯、 然后又把这个选择权给、 嗯、 给你抓在手里，不让你自己去选。 哎，但是最开始这个起诉的人反倒不是奇虎，是腾讯。 对， 他一开始就说这个奇虎360是不正当竞争，然后呢隔了差不多大半年，就在北京，当时呢朝阳区的法院就判决说奇虎360你们败诉，并且是让他们要赔偿40万块钱，并且呢是要在他的这个首页和法制日报发声明消除对腾讯的不利影响。我记得当时那场战争的时候连工信部都介入了，而且是国家领导人说已经关注此事，让你们赶紧结束这个战争，跟广大网民道歉。 当时 因为 对这件事就是闹得很沸沸扬扬，到后来就变得有点不堪了，所以才工信部插入、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后来就大家的各种讨论让这件事情变得复杂了。实际上我来说一下我对整个三 Q 大战的一个理解吧、 嗯、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说香港事儿香港了嘛，套用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互联网的事儿应该互联网了、 嗯、 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为什么我是站在腾讯这一方的，是因为360它算是断了别人的财路，打破了行业的一个规则。因为对，因为怎么讲包括说从法律的层面来讲，你不光说是中国，可能即使在美国对互联网的一些规管或者说竞争它都不是那么完善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路、 嗯、 摸着石头过河，那然后这已经叫我绕进去了。那在整个的这个互联网行业内，它现在的一些规则或者说大家墨守的一些规矩实际上是大家形成的一种默认的契约、 嗯、 那360它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开始转向是因为他的这个 COCO 保镖，他干了两件事情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对腾讯不好的和我觉得是一个不正当行为的、 嗯、 就是他先是号称是他可以把 QQ 的广告去掉，当然你他这点他 断了别人财路， 他声称我是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因为我觉得我是以一切以用户为主，你用户的使用体验上我当然是觉得没有广告好的了。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把 QQ 当时上面有一个安全按钮，你结果呢你会再去看那个安全按钮的时候，他已经把它偷换成了360的安全卫士。这个行为就好像是说你去比方说我这个 别人搭了个台子，我去唱戏， 对， 我是一个这广告钱，我就是以卖广告挣钱的这腾讯、 嗯、 然后呢360就过去拿了一桶红漆就把人家这个广告钱全都给泼了，然后还换上自己的广告、 嗯、 这就很显然的是断了别人的财路了。 对， 对， 这非常不厚道、嗯、 其实你细数一下这个事儿，先后打了三场官司，第一场就是刚才樊素说的、 嗯、 10年9月的时候针对这个 QQ 的第一个隐私保护器的产品、 嗯、 这个腾讯告360，但第二场其实是360告这个腾讯，告这个腾讯说他是这个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引起了这个不正当的竞争、 嗯、 然后这场官司实际上是腾讯败诉了，然后我纠正一下，这场官司 三场都是360败诉， 对、嗯、这场官司是也是360败诉了。然后第三场的时候是现在我们今天看到这场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就是说这个腾讯告这个360，然后说他的 QQ 保镖、 嗯、 QQ 保镖，对不起我又错了， 扣扣保镖， 扣扣保镖，哎呦啊，那山东话都忘了，真的都还回去了，起诉了这个奇虎。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昨天出的这个判决就败这就说这个奇虎败诉之后，其实两家这个公司好像都早有准备、 嗯、 所以这个声明在第一时间就发了出来。而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因为腾讯自己也做新闻嘛，它有一个新闻的客户端、 嗯、 所以如果你在腾讯新闻看到这条新闻，那它的这个标题是国内互联网竞争营司法标杆三 Q 大战腾讯终审胜诉、 嗯、 然后它里面的新闻内容是这么写的，腾讯方面回应称很欣慰在三 Q 大战的法律上在法律的轨道上获得解决、 嗯、 面向 未来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责任和挑战，我们将与更多优秀的互联网同行一道，坚持用户至上，恪守商业准则，创造更好更多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回报广大用户和社会各界。 嗯，哎，他这个赢了哈，你看怎么说都觉得说得过去，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更会想要留意这个失败者他会怎么样来圆他这个话。我看周鸿祎他就这么说，官司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有反垄断法，但在互联网界还没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作为创业者，垄断对中国整个产业的发展，特别对互联网公司创业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伤害。 嗯， 他这个其实也没说对我判决不公啊，就乱七八糟，就觉得你看牺牲了我吧，成全了大家，我觉得我的牺牲还是有意义的。 对，而且 还是给自己弄一点道德光环。 你说到牺牲，我刚才说的这是腾讯新闻他的这个回应，但是如果你看，因为三六零他是做网站浏览器的，所以如果你从三六零的搜索去搜这个三 Q 大战，你得到第一条新闻是这样写的，三六零回应三 Q 大战终审，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所以其实两边都有在这个事情之后打舆论转。然后他在这里边也写了，三 Q 大战带来的益处之一就是使腾讯变得开放，他基本上是肯定了自己的牺牲，然后给整个业界带来了一个完全这个新的一个纪元和竞争的机会。一会儿我们也会连线一位这个方面的专家，让 他 讲一讲 这个互联网行业的格局性的意义、指标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哈，对于法律方面它的这个价值又在哪里。我们等会儿来连线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专家，来请他为我们具体的解答。好，我们稍微 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哎呀，这个三 Q 大战终于结束了，但是其实我们都觉得三六零在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弱势的这一方。这个判决到底公不公正呢？我们也来请问一下法律专家。我们即将要连线的是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永江副教授。谢教授你好。 你好。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三六零大战 QQ 的这个最终判决，您认为这个判决它公正吗？ 我还是比较认可这个判决的。总体来讲，这个判决这个在事实的查证，还有适用法律，特别是在审判说理部分，还是比较清晰充分的。 其实在这个判决里大家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说腾讯其实它本身在这个即时通信的领域已经有非常高的市场份额，大概 80% 左右，但是最高法却认定腾讯在这个它的判决中认为腾讯在相关的领域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不造成垄断，这是为什么？ 这个市场份额呢，它本来也不是判断那个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一个唯一的依据。它主要是用于，就是说我们法律有个规定是推定，就是如果你这样的份额很大，那么可以推定你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反证来推翻这个推定。那么在这个互联网市场呢，它有个特殊性，就是它的市场份额的重要性啊，它要比传统市场的那个重要性，那个市场份额的重要性要低。因为这个互联网呢，它是一个创新快，变动也快，产品生命的周期也比较短，所以这么一个市场，所以不能简单的考虑这个市场份额，而是应当综合考虑相关市场的一些竞争状况啊，还有潜在的经营者的进入市场的这个门槛、这个难易程度啊等等一些因素来综合判断。 谢院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这个最高法的判决中有一点可能会让一般的网民比较困惑的，就是他判定的是说这个两家不属于同一行业，因为可能他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 QQ 保镖是一个杀毒的然后防护的软件，然后呢 QQ 是一个即时通讯的软件。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大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说我这一家我只做一种 种业务，大家都是说以一个为入口，然后呢要的是庞大的用户数据，接着我会做一个综合性的业务。那这样的话，未来的这种判断中，我判断属不属于同一行业的这个标准，以后有没有修改的可能性呢？ 这个的确互联网行业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在做平台，然后呢它另外一端的业务呢，它是各做各的啊。你可以即时通讯呢，做安全软件呢，你可以做那个新闻呢，那么另外一边呢，它就是这个广告啊，这个一些这个增值服务啊这个方面。所以他们之间来讲，他们这个竞争有一个交接点，就是它竞争这个点击量，竞争这个用户啊，这个是类似的。但是它里面呢，毕竟就是说它另外一端呢，还是有差异性的啊。比如说你腾讯你做即时通讯，那它这个它的广告业务也是承载在它这个即时通讯上面的，所以这个呢，它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市场的划分它还是有，它并不能把整个的互联网市场全部这个作为一个大市场来看待，这样的话可能就很难对这个相关市场去做分析了，这个执法将来也会可能无所适从了这样。 我们还看到过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呢，有人就做过一个总结，说互联网的它的一个格局，说可以用 tables 来这个概括，就是说 T 呢是腾讯， A 呢是阿里巴巴， B 呢是百度， L 呢是雷军， E 呢代表这个周鸿祎， S 代表新浪。就是这场官司呢，我们看起来它的历史非常的长，有4年这么长时间，那现在终于结束了。那对于周鸿祎，他三场他都是一个败诉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本身对于他和他的公司，您觉得之后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个 tables 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格局吧，他会有一些非常不利的这个后续的影响吗？您觉得？ 从目前来看，其实还看不出来对他有一个什么就是明显的这个不利的影响。因为这个互联网市场它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一般做的最大的人才能成功，可能第二名第三名可能都很难能够长时间生存下去。所以对于这个360来讲，它现在是在安全领域是最大的一个企业，所以来讲它要撼动它的这个在安全软件领域的地位，其实其他企业也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从这个来看，并不能就是很明显的对他这个他的市场啊，他的这个地位造成那个撼动。即使腾讯他想试图进入这个安全领域，从他的目前的这个就是说从他最开始的事件到现在4年来看，腾讯其实也没有对这个360的市场地位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呢，其实反映了这个可能周鸿祎本身哈，他这个一个企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本身的一个性格，他为什么要那个屡败屡战？他可能跟他，我觉得跟他个人的这个一些理念的一些性格是有一些关系。 怎么说呢？具体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不是就特别喜欢打官司？ 有人说他是这个互联网市场的一个鲶鱼嘛，他就是让这个市场互联网市场不断的搅动，然后呢，这个去这个重新去这个获得一种这个市场的一个结构的调整啊，或者说灌输一些理念呢、啊。我觉得他在这个诉讼里面有一个很成功的地方，对于这个腾讯来讲，就是说腾讯以前我们都说他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嘛，就抄袭别人的这个经营模式啊、商业模式啊。但是这个三 Q 大战这么多好这个以来的话，这个腾讯其实也在反思，据我了解，他们也在设立了一个创新平台，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一些中小的创业者能够这个分享到他自己的那个创新的成果，而不是简单的被腾讯的这种大企业抄袭以后就直接把他给掐死了。 我确实听说过，就是大家这个对互联网这个行业的印象就是抄来抄去，抄来抄去。那现在也发现大家会用这样一种 比较惨烈的厮杀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这个关注，甚至是同情。我记得之前咱们七八月份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搜狐跟今日头条又在打官司，而且呢，今日头条它是以这个版权的作为这么一个噱头，有人甚至觉得说它本身的这个今日头条的这个版权就是引起巨大争议，它反倒是以这个为它的挡箭牌来打这个官司。就是您能不能帮我们分析，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不是说它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用得好的话，反倒不会是陷入让它法律当中非常被动的这么一个局面，反倒是更加可以为它争取更多的这个关注和用户？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也有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很确切的数据去支撑这种说法。从一般的感觉来看的话，是有一些企业通过打一些并不是为了追求这个就是胜诉的结果而去打一些那个官司啊。那么至于这个360它是不是出于这个目的呢，当然这个我们没法去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判断，所以这个不好直接就说它是出于这个目的来讲的。 那谢院长，我们刚才谈了这个垄断的问题，谈了可能侵权的一些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3Q 大战中基本上360这一方被坐实的一个行为就是不正当竞争嘛。那360因为不正当竞争挨罚也不是一次了，像之前跟百度也是，但赔偿金额我们看一下，分别是45万，跟这一次3Q 大战中是赔40万，这些钱对于360来说真的是太少了，就九牛一毛的感觉。所以可能我想360会不会因为这个赔偿的数目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他后面还是会用这种不太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或者说网民们都认为360是比较流氓的这种行为，他还是会继续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竞争呢？ 我觉得往后啊，他要可能会更加慎重考虑一下。 嗯， 因为如果是现在我们通过，因为这个案子呢，我们等于是有一两个案子都打到最高院了。这样的话，他等于说是他在这个网民的上面的这个形象上来讲，他还是就是有输分的，应该是这样。而且呢，我们还发现一个趋势，就是这个我们以前是对于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啊，他是处罚比较低，因为不能认定具体的损害的话，给他一个一般是50万的赔偿。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有一个不正当竞争案子，广州高院的是让他赔500万，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赔偿数额呢，可能会提高。 嗯， 而且我们正在这个修订的这个反不当竞争法里头，不出意外的话，也会把这个赔偿数额提高。所以他在这个诉讼成本方面会加大，而且在形象方面，如果长期这么做，可能也会这样，就可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就受损。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以后会比较谨慎的。 嗯，但是那个周鸿祎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在中国法律可以保护这个技术，可以保护专利，但是不能保护商业模式。像当时他做的这个360的这个商业模式可谓是当时国内的第一家，你觉得你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吗？ 他的确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法律啊，它这个一般是比如专利法，它主要是保护技术，对于这个商业方法能不能保护呢，比较模糊。但是在那个互联网领域呢，恰恰它有这个问题，就是它那个技术产品和商业方法之间的界限开始越来越模糊。 嗯， 所以我们有那个什么软件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这种说法。那么现有的实务中呢，也有将这个商业方法，把这个商业方法糅合到这个软件技术里头，然后通过这个技术方案呢，能够得到专利的保护。但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方式，一般申请的多，审批能够获得审批的非常困难。 嗯， 所以这个可能也我们这个专利法的这个也面临着这么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改革的一个问题啊，就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我们专利法的一个核心目的是保护创新啊，通过给予那个发明人一定的垄断权，然后保护创新。那么在这个信息时代，这个商业方法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创新的载体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法律应该有个跟进，这样的话让这个互联网领域有个很好的比较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而且这个让这个中小企业啊，就非常具有创新能力的这些中小企业能够 获得他这个创新的回报。 嗯， 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热点，就是当时腾讯做了一个二合一的强迫这个网民去选择的一个动作，但是所有的法律的焦点都争论在这个腾讯和360之间，很少有人来关注这个网民。如果将来可能这种事情还会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如果这样的话，网民应该怎么来维权呢？ 嗯，的确如你所说啊，这个二选一呢，对这个其实对他们两双方来讲都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 是受损害的是消费者。那么这个在这个网络领域呢，消费者维权呢也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可能你在一个领域这个利益不是那么明显，就是说你可能损失不那么大，但是你要去维权取证的成本太高，诉讼的成本也太高。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好的一个模式，其实应该有这个有一些公益的团体，比如说消费者协会啊，能够发起一个公益诉讼，它能针对某一个为那个损害消费者的行为，代表所有的消费者去诉讼。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去年修订的，已经对这个做了一些改进，就是说允许消费者协会能够那个提起公益诉讼，但是这个法律呢还是限制比较严格，就是它规定呢，就是只有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级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话，这个诉讼主体限制过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影响这个消费者协会在这个保护这种侵害众多消费者行为的这个诉讼方面呢，会制造这个就是一些不便啊，或者说这个保护的范围啊，包括保护的力度，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嗯，好， 所以我最好能，比如说能够把这个让诉讼主体放宽啊，比如说放到这个县级的消费者呀、啊，或者加包括其他的一些协那个公益团体，也可以代表他的成员去提起诉讼，这样比较合适。 好的，好的，谢谢谢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度分析，谢谢。 啊，不客气。 其实确实这个腾讯和360大战的这个案例呢，是2008年8月1号反垄断法实行以来最高法审理的第一例这个有关垄断的案件，确实也给整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法律界，包括互联网的这个垄断行业起了一个司法标杆的作用。但是其实不管它的判决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互联网产业其实对这个还是欢迎的，尤其是不管是腾讯还是360，基本上都肯定了他们之间做的这个事情，不管最后这个判决结果对谁有利，但是对行业都是有好的地方，也促进了行业的发展。腾讯方面呢，是被迫做出了一个开放的姿态，他基本上之后开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内部检讨的会议，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把它的平台开放。现在其实很多公司卖的都是平台， 360 呢基本上也是借这个机会站稳了这个市场，甚至在这个事件之后把自己的这个名声推到了一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相当高的地步， 至少让大家都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安全卫士，它是处在一个行业的， 对， 是一个绝对的支配的地位，可能 它真的是一战成名。 但是我不知道哈，大家就使用这些软件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心态。我观察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就会比如说一开始他会非常抗拒用微信，他甚至已经好多年不用 QQ 了，他一来觉得 QQ 显得比较 low， 他说二一个呢，他说这个微信啊老是在剽窃别人，他就觉得腾讯整个公司呢就显得非常山寨，他不管他推什么我就是拒绝山寨，所以呢我能不用我就不用。所以你看这个现在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可能就刚才教授讲的，慢慢的他也会注重这些自己更加的这个创新，可能想摆脱这些抄来抄去这么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哈。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将来是成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的这么一个趋势。 关于你说的这一点，我们一会儿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就给我们解读了，我们不如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来听一下他怎么解读。 听分享或启发，交好友，不只是生意的沟通。 凤凰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Radio. Radio.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其实不管这个最高法怎么判决啊，但是最高法有一个解读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说这个解读即时通讯的这个市场是不是 QQ 占到了垄断地位。他说其实 QQ 虽然占了80%的市场份额，但是其实当时有很多竞争对手，而且它的进入门槛也很低，就是你可以进入，只是他们打不过 QQ， 所以是 QQ 自己用市场赢得了用户。 对，我觉得像大家刚才像之前春雨问这个谢教授的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腾讯后来做的一个行为是让大家二选一，就是你要是要装 QQ 的话你就不能用360。我觉得可能会觉得说消费者很受伤吧，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腾讯做的很绝，这招蛮高的，就是它不是像360那样我就强迫你怎么怎么样，而是我给你用户你自己选，至少我选择权是给你的。可是360当时的手段就相对的略为低级一些，被广为吐槽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把你电脑里的任何一个文件你把它改名成 qq.exe， 然后360就会给你删掉就会把它彻底的删掉，这就是大家当时特别吐槽的一点，就是360的这些行为是比较强盗的，但是 QQ 至少给了你一个选择。 对，所以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人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气度是吧，你做公司跟做人一样的，你看你用这么一个流氓的手段，那当大家可能你一开始所谓一个弱势站在一个道德的一个低点，那你后来慢慢的就会扭转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印象。我反倒是对这个周鸿祎这个人是有点好奇，我还专门去看了他过去的一些新闻，似乎圈里面的大佬们都不太喜欢他，当时这个雷军跟他也是两个人一段时间非常交好，又是湖北老乡是吧，当时雷军已经是金山老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工程师，但是呢他也是自己很有才华很有野心，自己去约着雷军吃饭呀，就一段时间非常哥们儿，但是呢后来雷军去做那个小米手机的时候，我就看周鸿祎就已经是摆出一副不太看好的样子，甚至在很多公开的场合就说他这个产品哪不好。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个马化腾但这时候呢也差一脚，当时雷军就在微博上就说这个哎，其实他就是个演员剧情啊套路啊表情每次都差不多雷军看透了就陪他练到底吧，这个呢是这个马化腾他发的一条微博，意思就是挺这个雷军嘛哈，所以你就发现哎，这几个大佬之间呢就他也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是吧， 是啊，只有永远的利益， 只有永远的利益，你就包括现在看起来是微信一风头真的是一时无俩，但是你跟前面的这个微博它的一个兴衰相比的话，你也不知道下一波有什么东西它是不是可以替代微信。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替代产品出来的话，大家也不会觉得意外，这就是互联网行业变化太快。 对，所以腾讯在这个回应中反而他这个新闻引用了一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案例，就是说腾讯虽然强迫用户二选一，但是在这个期间造成的结果是腾讯的用户在那段时间下滑了，反而大家纷纷转去用 MSN 了。所以其实在这个事件之后对两个这个行业巨头不管是360还是腾讯，他们内部真的都是产生了一些反思，甚至影响了他们将来的一些发展方式。我们可以现在听一下我之前连线的这个商业周刊的 IT 专栏作家和一个著名的 IT 观察家施北辰先生他的一个看法，我们来听一下。那你觉得这个案例它对互联网这个行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 现在判决结果出来它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标志了，但它的影响呢其实早就发生了，就是说360和 QQ 单车大战这个事情在他们刚发生之后的就是过去这4年里面变化是非常大的。首先一我们看360它以前作为一个创业公司非上市公司的时候，它去打 QQ， 它去打百度，它去打很多的这个国内的巨头，然后到现在来看我们会发现360它的朋友是非常少的，包括它之前还打小米，你会发现从2010年到现在2014年360的朋友越来越少， BAT 三家都不是它的朋友。第二个从 QQ 从腾讯这边来看，你会发现腾讯它也变了，以前腾讯被批评的最多的就是它的不开放，对，这也是360打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而打完之后，三次大战之后 ，QQ 它本身自上而下，就做了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反思。那么它 他自己反思之后呢，你会发现随后的这几年腾讯他每年开这个开他的自己的这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谈到的全都是开放，他要提供开放平台，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平台开放给这个开发者，开放给这个其他的这个厂商一起来合作。 嗯， 对，这是腾讯本身身上已经在发生的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包括最近这几年，其实大家对腾讯的批评，基本上很少能看到说它不开放了，可能批评会说它开放的不够彻底，但不会说它不开放了。 嗯。 可能批评会说，哎，你说你开放，为什么不开放给所有人？但这个背后的逻辑又很复杂了，因为其实会有它会兼顾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像微信这样的开放，会有很多营销公司在里边滥用服务啦，或者有一些公司实在是这个，你完全开放的话，它的确会导致很多的这种安全问题，或者是信息滥用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会比较谨慎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对，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的趋势，所以我们再回过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其实这一场官司也好，或者是三 Q 大战也好，它的影响其实已经发生的很多了，在过去四年它其实已经改变了格局。 嗯， 对，改变了格局，包括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像过去一年腾讯跟国内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合作的方式，它的开放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腾讯入股搜狗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入股搜狗，他并不是完全控股搜狗，对，他只是占40%几的这个股份，他是一个大股东，但是他并不控股。 嗯，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合作已经发生在腾讯身上，而在以前，他可能是希望至少是要能控股的，或者是收购的。 嗯。 他更希望把这个事情放在自己手里，而且在比如说跟搜狗的 deal 里边，你会发现他甚至把自己的团队并给搜狗去了，让搜狗去带这个以前搜搜的团队，所以这样的心态其实是也是在三 Q 大战之后他逐渐发生的，他在非常深层次的这种投资上面、战略的合作上面，他都是采取了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去尝试合作。我觉得这个都是三个大战之后产生的一些影响，当然了，也跟当前的这个竞争格局也会有影响有关。 嗯， 对，但三 Q 呢，三六零，这个三 Q 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索，以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嗯， 对。 确实腾讯越来越开放了，但是其实我们在用腾讯的时候会难免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腾讯的东西你在别的产品上早就见过它的影子。 嗯， 对吧， 就是说它的这个原创性 对 和它的这个到底创新力在什么地方，是吧？ 我们可以数一数，像你像 QQ 有点像当时的 OICQ。 不，QQ 是超 ICQ， QQ 的原名叫 OICQ、 哦、 就是它是超这个法国的一个软件公司的软件叫 ICQ。 我其实在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那个装逼，然后也是用的是 ICQ， 就坚决不用 QQ， 因为我觉得你一个抄袭者，我不想用你。后来我发现不行了，就是你的那个朋友们大家都还是在用 QQ， 而且我觉得 QQ 做的很好一件事情就是包括腾讯，它抄完之后它会把它本土化，就是变得更适合中国用户的一些习惯，而且它会在抄的之后它会更进一步，包括说可能很多人就是说腾讯的网站为什么可以崛起的这么快成为一个门户网站，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它的内容提供的还是好的，不然的话、尽管说我会因为点开 QQ 的时候而弹出那个窗口不得不看它的新闻，可是为什么你最后被吸引住了而且成为了高粘度的用户，还是因为它里面的内容是算是比较精品的。 嗯，我觉得最关键一点还是在于他有钱， 对， 他有充分的这个资本积累的话，他可以吸引一流的人才。我听说，你就说腾讯新闻为什么做得好，他很多南方系的，当时的这些周末的什么主编啊之类的都被他挖过去，资深的编辑什么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敏感度和专业性也是有很强大的人才库在里面支撑，就甚至 包括是一个良性循环了。 对，甚至你看他就不管做哪一块，他都很快就可以在行业里面占据 比较强势这么一个地位。你看之前做那个什么腾讯大家、 嗯、 我现在阅读率也非常高，你不会觉得它将来会是一块占据思想多么多么重要的一块领地，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文章非常短小精悍，但是呢又是还有一定的这个精致度在里面，就它可以吸引一大批人，而且据说他们这个稿费非常之高，所以你可想而知它慢慢一定会更好的一个良性的这个。 你看你们俩一下子就让我对你们俩重新定位了、嗯、一个用 ICQ 一个是看腾讯大家，那一个就是 OL 就是 Office Lady， 一个就是非常高大上的这个大气的女青年。但是我接触到的腾讯产品可能都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腾讯当时做的很多游戏它是抄的、 嗯、 不能说抄吧，模仿了联众的，包括腾讯做的网游是做的这个模仿的盛大的，所以它基本上腾讯就是看到哪家好了那我那个借鉴一下，我回来自己研发一个、 嗯、 但是其实这种模式在当时除了你们刚才说到的技术团队和有品格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腾讯它有一个80%市场占有率的从即时通信领域起家的庞大的用户群、 嗯、没错， 它基本上是介入这个用户群先取得了用户的这个体验、 嗯、 然后再根据这个体验来把这个模式来把它做得更好，尤其是像今天我们看微信看得非常明显，微信你也可以说它最早不是腾讯原创的这么一种软件的形式、 嗯嗯、 但腾讯今天做微信可以说他是第一，行业内没有人敢称，他是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 但是因为他最开始也是相当于是你有 QQ 号你就相当于有微信，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样。为什么说你看你本来觉得雷军是做手机的，然后这个包括罗永浩也是，就为什么你会把这些 IT 大佬放到一起，他们其实最初做产品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在争的就是所谓的一个洋气词，就是大数据。我不管我最初用什么用、入口，可能说360最初用的是一个免费的杀毒软件、 嗯、 然后呢腾讯用的就是 QQ， 那可能其他的用的像雷军可能就是用小米手机，但大家最后为了争的都是那个用户的数据。 没错没错， 但问题是争的方法可能发生了改变，就比如说像这个 3Q 大战之后，腾讯可能很少再用直接借鉴别人的这种方式来做了、 嗯、 可能整个行业上它的竞争更激烈了。你也说过有三家巨头 BAT、 嗯、 所以其实这个是对整个行业还是有影响的。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商业周刊的IT 专栏作家 IT 观察家施北辰先生他的一个评论。那对行业里其他的公司有没有一些影响或者意义呢？这个案例， 其实是有的，因为腾讯它在阿里上市之前，腾讯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它自己的产品链条几乎渗透到了绝大部分主流的这个互联网的领域，所以就是它逐渐变得开放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一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的话。以前大家对腾讯还有一个批评，就是说你如果创业公司做了一个产品，那么腾讯你想收购你或者想投资你，你如果不愿意和腾讯发生关系的话，他会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产品来抄袭你，然后打败你。 嗯。 而到现在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会尽可能的通过投资的手段，如果投资不行，他会寻求收购的手段，或者寻求像我刚才提到的像搜狗这样的，他投资搜狗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一些创业公司合作。 嗯， 所以现在对于整个中国国内互联网行业而言呢，就是说你创业公司小公司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它的退出的机制是更多了。 嗯， 对，它可以自己如果做得很好，它可以寻求独立的上市，它也可以寻求出售给巨头，因为它其实有博弈的空间，因为现在巨头也多了，其实BAT 三家再加个3M 360小米类似这样的公司，现在巨头也多了，他们也有钱了，而且他们其实抄袭的速度其实也没有以前那么的快了。 嗯， 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中小的互联网企业其实他们的生存空间是更大了，就是他们有更多的跟腾讯这样公司合作的可能。 嗯， 这个是包括因为你巨头之间的这种竞争，这也让中小企业跟这些大公司之间的博弈也产生了一些可能，产生了更大的空间。对，你一个创业公司，你可以跟 BAT 三家去沟通，哎，我想卖给你，我想把股份转让给你，就是他可以在三家之间去博弈，去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deal， 因为 BAT 三家都有自己的短板，都有他们非常强的一些需求，尤其在移动互联网上面，百度和阿里其实相对 还没有出现像微信这么具有这个爆发力的一个产品的情况下，其实中小公司会有很多的机会。对，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以及足够有资源的话，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的，比如说类似于三 Q 之后，它对整个互联网格局的影响，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影响， 三 Q 之后可以说是这个市场的竞争越来越繁荣，可能用户能得到的体验也越来越多了。但是用户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谈。欢迎回来，我是春雨，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其实我看到过一个评论说，这个三 Q 之争就是不要脸的打了无耻的，最后倒霉的却是无辜的。那这个无辜的说的就是我们这些广大的无辜的网民了。但是其实你在这个事件中也能看出来一点，就是不管是360和腾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考虑用户的感受，起码是在那个年代。 但是说句实在话哈，因为我其实对这个事件本身没有那么深的那个关注和。 难道你跟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不是啊，就是我发现我即使不用那个安全卫士，我好像真的没出现过他删我的文件啊或者干嘛的。 删文件。 可能我本身用 QQ 现在用的也很少，他现在有的那个网页 QQ 倒是还挺好用的，我也就用那个偶尔给别人传一个大的文件。但是你就说回现在腾讯他在下一个什么样的棋吧，就是我觉得腾讯每一步的动作大家倒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哈。那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说你中国的所谓的这互联网的行业，电商行业，你就两大集团，两个帝国控制，一个是阿里巴巴，一个就是腾讯。那以前我记得马化腾有一段时间也是被大家诟病，当时有一个杂志叫计算机世界嘛，他有一篇封面文章，就是其实也就是报道马化腾他背负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骂名，骂他什么呢？一个就是什么都他都做，第二个呢，什么他都自己做。那后来呢，就发现他自己就慢慢的好像是想明白了，因为你看刚才施北辰也讲到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他去年入股这个搜狗，他获得了36.5%的股份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入股京东。那一次入股搜狗呢，就相当于是把他自己没做好的搜搜并入了搜狗，而这一次呢入股京东，就相当于把自己没有做好的实物电商来并入京东。其实这不仅仅是他没做好哈，可能也根本就是他不擅长做的，但是他又想去做，也知道那一块呢将来又是一块肥肉，那估计他还是在下的一盘非常大的棋。但现在他似乎越来越想明白，就是他把一部分利让给别人，他自己先腾出一部分的东西，他以后下的这个棋，他想建立这个帝国才可能越发的大起来，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其实这个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市场已经非常稳定了，像几家这个巨头的格局你基本上也难撼动，包括这个法院对这个的判决，我当时观察了一下这个对股市的影响，因为这两家都是上市公司，腾讯是在港股上市，对，它的这个股价其实腾讯的股价没有涨反而跌了2块钱，然后那个奇虎的在纳斯达克它基本上波动是很就是有大的波动，但收盘的时候又涨回来了，所以其实市场对这个整个市场对这个行业的一个预期就是觉得不管这个官司打不打，这个可能目前的格局已经很难再撼动了。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也有文章就说奇虎其实是整个这个行业中的战斗之王，但是恰恰就是通过奇虎跟这个很多不同的行业大佬来打这个官司，来搅动了最后这个行业的格局，给了很多中小企业一条生的道路。所以不管这个周鸿祎其人其事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对市场的这个 贡献肯定是有的。 对，所以刚才说它是一条鲶鱼真的很对，它就搅动这潭死水嘛。而且我想抄袭是很多的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一个原罪，然后中医它可能在改变这个格局，包括说像这个我们之前所比较熟识的几位互联网大佬他们的一个风格，你看这个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然后腾讯的这个马化腾，他们都是一种给人一种比较 gentleman 的感觉，然后中医呢就好像带着一点江湖气的杀入这个大战，我觉得也是真的是鲶鱼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气。像我又到了年底，我就会特别的期待这个三六零的年会又会请谁，像去年他们是请了这个龙泽罗拉 PK 波多野结衣就是他、就是、 要是真的带回去包夜了是吗？ 就是反正带回办公室让大家观赏我就觉得这是 你看 公关上 是 不按套路出牌， 非常屌丝气质的一件公司， 但不按套路出牌可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 哎，你现在我也听说这个在北京哈，大家互联网公司的这个创业气氛非常的浓厚，那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最不拼爹也没有门槛是聪明人最多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你会看到呢它这个行业的方兴未艾和蓬勃发展可能也是折射出哈，你说中国的经济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啊、欢迎大家在凤凰 FM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三D化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